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李菁你穿这个衣服好，更让我印证了，我觉得穿上这个更像我觉得他们家祖上没准有点俄罗斯血统。 你要说什么？我现在防着你点。 不是，你穿上这身衣服更好，更像是那种俄罗斯贵妇的那种感觉。 有的，你这样会让你的粉丝来攻击我的，我说我还怕这个结果。 怎么说到我粉丝呢？说我的粉丝叫什么？叫豆腐丝儿。 是吗？ 他的意思说你的粉丝都是女的， 对， 这样讲人家会心里不悦， 对，会遭致攻击的，这样。 而他呢，又把你的话理解成他是白俄逃过来的后代。 没事，我半夜打电话给他们解释。然后，哎。徐老师，今天咱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李菁人家三联的记者也关心教育问题，这两天出事了，我卖媒体啊，所以 出事了， 没错，我跟你讲， 幸灾乐祸， 所以有时候脏水泼到我身上，我完全能接受，因为我觉得要不符合因果报应，整天说人家， 最近好像蒙受不白， 没有白得很， 最近他们已经刚才跟我说了，说你最近很郁闷，所以本来我今天见到你，本来想主动问你的，然后我一听我就没敢再问你，既然你是不是要主动说了，是吗？ 你觉得我像郁闷吗？我不郁，我高兴得很，那个。说说你们的事儿啊，你们教授的事儿。哎，这两天出什么事？中国政法大学有个叫杨帆的教授，这我可不敢瞎说了啊，人家就是稿子上都这么写的。确实，徐老师引起我们一个问题，就说你们大学老师在课堂上上课，学生来不来听，能不能有权利强迫学生听等等这些事儿，其实我确实不清楚。你看这个个案讲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杨帆老师他上的课叫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 其实杨帆我好像还挺有名的，我看他经常接受一些采访，谈中国的一些经济问题，好像还比较有名。 那学生应该爱去听他的课呀。但是为什么呢？240个人报名的听这个课的，结果那天呢有101个人交完卷子就走了，或者说呢听了几分钟就走了。就走了呢，这个杨帆来了之后呢，先讲了一阵课，就不少学生就走了嘛。然后呢停下来扫视了一下人数很少啊，大大不够，然后呢就开始骂，就说他这个老师啊开始骂，说这些学生不像话，把论文交了就想走，没道德，欺骗老师。他表示没在的学生全部都要挂科 就是不及格，这个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啊。 这 挂科你不知道、 啊、这是内地的语言啊。然后这 叫匪楼 啊， F, 这个不知道 F, 然后呢 就是 他就接着讲课。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街吧，就阶梯教室那个吧教室门口啊，聚集了20-30个选修这个课的学生。 有人踢门是吧？ 有人敲门。后来他这个老师就不开门，然后就外边就有人踢门，然后呢， 那些人要来上课的就进不来是吧？ 哎，对， 他老师把门锁了，就到此为止，好像进来的就算数，没进来就不算数，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学生迟到。 然后就据报道呢，杨老师打开门，开始破口大骂，说谁踢的门，你给我站出来。啊！扰乱课堂，混蛋，畜生，给我站出来呀！属老鼠的呀，他是这鼠年来了嘛。然后就是这时候他骂完了，锁上了门，然后呢开始教育学生，就说不要这样的学生啊，合起伙来跟老师捣乱。我这人脾气大，你别把我给惹恼了。就是这个时候，主要问题就是传出来的，就说有一个女生背着书包从教室后边一路走到门口。杨帆说：“我还没讲完呢，你干嘛要出去啊？”然后这女生我发现挺猛的，说老师你上课讲这些你不觉得无聊吗？徐老师有没有学生敢这么冒犯你？杨老师说你才无聊呢，你叫什么名字？这女生说我又没选你的课。杨帆说滚出去。这女生说干嘛要滚呢？我好好走出去。就推推搡搡， 一场戏剧了。 对，说他不尊重老师，说要带他去保卫处。就在这个推搡扭打过程中，据说这个女生就踢了杨帆几脚，杨帆就怒不可遏。 你先动手啊？ 不是，反正就推推搡搡呗。但是这女的年轻点，身手灵活，叭叭踢了两脚，最后好像是反正保卫处就来了，这事儿一下子就闹开了。 一般来说呢，上课效果好的老师呢，他不大发愁，学生来的很多，所以他也不点名。那么在我们那边呢，上课效果不太好的老师，就注意啊，他不一定是差的老师，但他上课效果不太好的老师呢，因为学生的出席率低呢，使他会没面子，所以呢有些老师呢他就也不点名，或者说他虚点，比方说他点下去，他点一个学生的名字吧，明明这个学生没到，他旁边的同学替他印， 其实老师心里也明白， 老师心里明白，所以呢 一课堂坐的一半人吧，点出来四分之三都到了，就自己骗自己。大学里面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的大学里面啊，老师几乎是铁饭碗，很差的老师哈， 嗯， 你没有办法让他们走，你明白没有？你没有办法。 哎，但这是跟我们好像理解的香港大学好像不 太一样。香港大学是非常社会主义的，是铁饭碗的，是除非你犯特别大，就像这种事情就麻烦了。这种事情如果调查出来， 嗯， 你有跟学生有互殴，而且你不是自卫，如果你有肢体上伤害学生，那这个在香港就一定开除了。那在香港呢，如果说在香港不会发生这种事，骂学生都不可能出现。 但是你说这个老师讲的有没有他的道理啊？他这杨老师就说呀，我的课是选修课，选了就得来上，我不考试，但是我考勤。然后他说这事儿上我不仅没责任，而且还有巨大贡献，要不是我这个脾气，那学生就占了上风。他看来他是感慨于现在师道尊严之不存，说这现在学校都成什么了啊，学生给老师打分，老师得讨好学生，他有他的愤慨。 虽然是有这样的情况，学生给老师打分，真的有老师讨好学生，尤其是你知道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有些老师啊上课学生很少， 嗯， 上课学生少呢，少到一定程度他的课就要被取消。 对， 所以有些老师啊，他为了挽留学生，所以他就给学生高分数。你明白没有？就是说，他就知道，就大家学生都知道，你上谁的课啊，你就得拿 A。 对，这个我刚想说。 在上某些名师的课呢，你的成绩好不了，因为大课呢，他这个成绩叫 on curve， 就是说他有比例 ，A 不能超过20%。B 不能超过40%，也就是说你有40%、30%一定是 C 的。 嗯， 可是你要是上一个8个人的课呢，你不会拿到 C 啊，因为个个都认识，老师最后他不受这个限制，所以8个人里边有6个 A。 嗯， 可是我觉得要相信学生，学生虽然学生跟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什么老师的课可以拿到高分，可是私下他们还是觉得以上什么老师的课为荣。你不相信你去北大问问看，他明明有几个老师分给的很严的，可他们私下都说，你想你替学生想想，一辈子只有几个21岁、22岁，我千辛万苦到了这样的大学，我父母背着背包乡下送你来，对不对？或者花了钱来，谁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开玩笑，不是你教的差，我谁愿意走啊？真的，你得相信学生，你得相信学生。长远的看哈，学生，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有很多老师的，你知道我们前些年哈，有些老师差了。 你先等一下，我想问问，因为他也是名牌大学的，你对徐老师这看法你怎么看？ 不是，这个事件你知道我第一个想起什么？想起我们看那个小说《围城》，我想你。 嗯。 那个徐老师的那个文涛一定知道，他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方鸿渐，不是到大学教书吗？他有一个心理活动描写，我想那个你们可能还能想起来，就是他说方鸿渐在大学教书的之前，他想我一定要保持我一个清高的姿态，我上课不点名，所以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点名，但后来发现不点名学生一次比一次少，然后呢就像徐老师说的，就是你不点名学生少之后，你这个课程就被取消了，如果被取消呢，就影响你在这个学校的位置啊，你的心计，可能一系列的考评，当然这是我演绎的啊，但是让后来那个结果就是方鸿渐后来就开始点名了，这个就是《围城》里的这个小说，说明什么？说明从大学那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这个制度可能是一直沿袭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有些呢是普遍现象，有些呢是近年来的这个商业化，这个教育的产业化。 我问你徐老师，要是这女生是上你的课 啊， 听着拿这么不给面子走了， 那只能 甚至还说老师你讲无聊， 他不会来讲我无聊，我不会去管他走啊，我的上课你学生爱走就走，你爱睡觉睡觉。 我觉得那心理上够摧毁的，也是就是好像眼瞅着一个一个往外 走。但你老师自己想想你在教什么，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我自己我是老师哈，我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学生当然是有，你们讲的情况都有，打麻将啊， 嗯， 啊，打通宵，早上来上课的时候还在想电邮的事情啊，没睡觉，直接从电邮厂赶过来上课，这种也有。黄子明最近就跟我抱怨，他就有学生是这样，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总觉得，以推移时间， 嗯， 学生开始会这样，但时间稍久一些，学生之间互相大家也要面子，也讲口碑。那一个学校里边有一些老师真的让他学到东西的话， 他们就算分数拿了低，他们也不抱怨，他们还是来领，还是来听的。 我觉得学生也有双面性啊，我觉得我像文涛从那时候过来也肯定有同感，就一方面呢他也着急拿学分，因为对学生来说他有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他必须拿学分，他毕业，这是一个很现实。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学知识，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大家也会传哪个老师的课好过， 对， 所以你赶紧把这个学分拿了，对、啊、赶紧把这个学分拿到。但是呢像那徐老师说的，但是你内心呢不一定尊敬这位老师，但是我觉得即使不尊敬他，你可能还会去上他的课去拿这个学分。我 这就像毕业了以后、嗯、毕业了以后、嗯、到了社会上，你知道做有些事情没意义可是好赚钱、 嗯、 可是另外有些事情他有意义赚不到钱，那学生一个正常的人他一定做一个平衡，少数人才是只做那些没意义赚钱的事情，还有很多人会我做了这些我赚了这些钱了，我还留下一点我的生命来做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种选择大学里有，毕业以后有，人生都会有、 就是、不是问题是就是说我有时候想啊，这个各个学科的教育啊它恐怕也不是听相声， 对， 你说啊好听好听，它有些可能 不是为了好听，我刚才讲的这个听课哈、 嗯、 也不是说你讲笑话或者你讲的浅、 嗯、 他就来听，这个是恶性循环。反过来我想讲，现在大学里边现在全中国的历史系大量减少，每个大学都开影视系，主持人系开很多，就是为了吸收学生。李湘都是教授了啊，对啊对啊、 哦、 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学为了商业化就媚俗啊， 对， 就是照顾你们学生的兴趣，让你们听个乐子，上课就示范放个段子之类的、 哎、我们主持人就俗嘛，然后我们主持人开门课就媚俗了吗？ 当然是，这我们得承认吧， 表面上媚俗，实际上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考虑。 但是你想真的好大学真的里边好名师在上课听的，然后你看北大很多课你一开讲座那两小时前就在这里占位置、 哎、但 为什么 未必吧徐老师。我觉得那个你看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有的老师就是他自己的修养很高，但是他不一定能表达出来，我想这也 有， 但这些是特例， 有这 也不一定是特例， 大部分 徐老师像你这样的老师也是有限的。你我当年上大学我就记得，哎呀大家都去听一个老师的课，我这是我们叫李静一老师，他当时我就发现这个讲课呀和这个做学问呢、啊、真是两门艺术。 对， 你比如说他讲课我们为什么喜欢听啊，因为他那么声情并茂，他特别投入，而且能一段一段的朗诵背诵啊，这个中国的古诗词欣赏这个美，他特别投入，所以呢哎呦那就是坐窗户上大家都听。但是呢另一个老师你不能说他讲的内容不重要，但是他大概非常冷，就是这么讲，甚至有的他口才不一定很好，他照着讲义讲，内容是很扎实的，可是未必有那么强的感染力。 那么这要分几个层面来讲，你如果说是大学你是老师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上好课是你的责任， 嗯， 就是说你像周作人这样也行啊，周作人据说讲课人家全走掉了，他就在那里读啊，他是大学者，他学问非常好，那我们不否认周作人的价值， 嗯， 但是你要在大学里这样上课，那学生真的是受不了吗？你明白没？当然现在假如周作人讲课，学生就凭名气怎么样也得在那里熬着听的，越听不懂人家越来听的。 我估计那个反日愤青们会把它砸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就最近它主要引起什么呢？就师生关系，因为一向以来就现在什么老师把学生卖哪儿卖淫去了这种事儿，大学生啊什么把学生踹一边，大家把这些事联系到一块儿，就说现在的这个大学校园啊，师生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比我就记得我们当年就同学，这个另一个系的同学就碰见过那么一个老师，就说以为人师表嘛，都是很斯文的嘛。其实也有那个性格比较豪放的，你像我们当年算八五级嘛，啊，这他们就说他们那个系有一个老师，一上课，你只要一讲话，他那个说话那个粗啊，是你想象不到，你知道就是说一讲话，头都不抬， 补一大堆， 对，就是妈了个叉的八五级，妈了个叉的八五级，再把我再说话，真有这样的教授哎。 当年是不是没有你们那个给老师打分的那个制度？有的话他就被开除了，是吧？ 还有的就是说什么的，哎呀，什么事儿都有，就是说那个老师要考试了，然后呢大家都不知道题，于是找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到老师家里去做客，然后回来就把题要回来了。 然后说这漂亮女同学问他也没干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我们老师其实很多时候胆儿很小的，回来就问这女同学那老师家干什么了，他没什么，就跳迪斯科，跳迪斯科那阵跟老师讲跳迪斯科，就把题给跳出来了。哎，最近 要诋毁母校名声啊？ 不，那是另一个大学的，那不是我们大学的。不是，哎，你最近好像还打听一个什么新闻呢？ 不是我打听的，是我看到的一个新闻，我觉得也比较火爆啊。 嗯。 那个介绍给香港来的那个大学老师徐老师听，说是中山大学有一个是博士生导师，好像是。嗯，他带的那个学科你还帮我记得吗？ 微生物的学科， 然后带了很多学生，那就有一个学生呢在网上发帖子说忍受不了这个老师的虐待，这个虐待可能有两层，一个是精神上的压力，一个是的确是肉体上的这个好像是对他进行了脚踏拳踢了这种的，对，他就对学生不满的话，他会说用语言上来，先是来辱骂，然后来羞辱，之后比如说对一些男生可能不满意的话，他都忍不住可能要也是飞脚去踹两下。然后这个帖子发出来之后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玩，很多人都跟着，好像中山大学就开始了调查。那调查结果说这个事情大部分属实，好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一部分可能那个查无实据，对吧？ 在 夸大，但有一部分是说那传说，就说教授我发现真够狠的，说训一个女学生、女研究生给训晕了，还能给训晕了， 然后晚上可能不让，就是都没有回宿舍，可能是不是？ 反正骂得太狠了， 对，可能是这样，就是 这在海外呢，那这一投诉的话，这老师也就惨了，多数就是会被解约。 嗯， 如果不诉诸于法律的话，就这种是很惨的。你就对学生要千万小心。再倒过来，在海外简直是倒过来的，就老师看到学生是非常非常在这方面要特别特别小心。 是吗？ 哎，特别特别小心。 你比如说，他们就说现在的这种关系啊，你看，我发现很多这个研究生啊，说起自己老师都叫老板。 对， 我老板。 很多钱是靠他来。 对，很多你 老板 很多大项目 。 实际上那个老板呢，他那个名声很大，实际上他不参与具体的这种操作，他的作用只是来拉项目。 最近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是上海交大吧，我讲错了一个。有的香港有个人就揭发他们是抄袭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发表在国际杂志上，一个教授跟他的一个学生联名的，结果抄出来90%几的成分都是抄袭，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丑闻了。结果学校的处理意见你知道妙的，这个教授呢就没什么太大的处理，就好像是停带研究生什么什么，那个学生呢就处理得很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文章是学生写的，主要是老师只是挂名而已。 老师只是挂名，所以犯了罪，老师也没有太多名声。 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论文获了奖，那老师跟着 获了奖的那荣誉是老师得 的。对， 你去看一个书，谁是谁主编，你去仔细看后面的 那个 导言或者后记啊，他才告诉你第一、第二章是谁谁谁写的，第五章 是 谁谁谁写，因为这最后那个主编呢就写了第一个导言。 嗯， 就这种然后荣誉的都是他的，因为他有效应嘛，他越来越什么什么都是。 所以说师道尊严之不存呐、也得看看这个师他本人做的怎么样。 对对，学校的制度，那这些一部分是人性的根深蒂固的弱点，海外都有一部分是中国这两年这个教育产业化吹出来的。这个教育产业化逼得大家拼命赚钱，拼命收生。你知道有老师啊，中国我认识的老师啊，带100个博士啊。 啊。 这么高才， 带100个博士， 一个水不良山给他带出来了。 你想想，你我现在这几个博士生，还有10几个大学生的论文，已经搞得我是他们一到办公室来，我得拿出他的那个提纲，才能想起他的具体的。100个博士，当然他不是同一年 哈。因为一个硕士的话，论文就要3万字，你想要20个都60万字， 十几万字的论文 你毕业的话怎么看得了呢？对。 哎，你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儿啊？你是什么事啊？ 差别太了，我跟你差别太 了。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高校好像最近你关心毛于轼呢？ 对，是因为这样，最近毛于轼被骂得很厉害。他对学费有一个新的说法，他就说要提高大学的学费。但是呢，很多人只看了上半节就开始骂他，说他替富人说话。我是觉得挺替毛老这个鸣不平的，其实他被冤枉了。他其实这个提议的话有他的一个含义，他上半节是说的提高大学学费，下半节说的什么呢？就是把提高的这部分收入呢分配给那些低收入的一些所谓穷人，让提高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这个比例，让穷人上得起大学。他的观点是说 现在的大学就是学费太低，那么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所以他说认为这个在大学只有10%到20%的穷人上得起大学，那么如果把这一部分这个多收的学费分配给那个资源配给这些穷人的话，那穷人上大学的比例会提高。 像现在北大清华的学费是多少？ 这我也不太清楚。 说什么 艺术类可能会最高吧？ 我听你模模糊糊的说一年5000块钱的， 不止，肯定不止5000块钱。 像香港的一年的学费是几万块，几万港币，在美国的私立大学是几万美金。 嗯， 假如他真的能够提高学费，然后把征收部分用来给学生的奖学金，根据你学生的家庭背景来给你奖学金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方案，但是执行上会有很多困难。 执行好多人批评这个毛于轼，就是说你这个话呀大而无当，就是说你说的是那么回事，可是真的把这个提高学费收上来的钱如何分配到贫困学生当中，这里头的猫腻就多了。你如何能够保证这个机制是公正的、有效的？ 我是觉得这个毛老之所以现在就是成为这个焦点，大家骂他骂的这么多，其实背面还是反映了大家对这个高校的这个一个是教育制度不满，另外对这个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的一种看法的很有强烈的反感。但是呢，不幸的呢，这个因为毛于轼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家还没有明白他的深意是什么，就使他成了一个靶子。我是觉得这样挺冤枉的。 现在就是说，我真的，我有时候看后边那个跟帖啊，我常常想问一句，我说你是真的吗？ 你看懂他的话？ 你是真关心这个问题吗？至少其中一些人，我觉得你也甭跟他讨论，他并不是真的，他只是他为了骂大街，他发泄，他可能生活不太满意，对吧？你像这个毛于轼这个，哎，我挺感兴趣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学术腐败，他说你们都骂我呀，但说哎，他说我是讲究什么呢？为穷人办事儿，为富人说话。你要打倒富人，这个是不好的，对吧？但是他说现在有些人是干什么呢？为富人办事儿，为穷人说话。 为穷人说话可能赢得这个舆论上的支持，但是 两头讲好了， 对， 嗯，就是嘴巴里显得讲左派的话，屁股坐在右派的立场上。 这个你们现在学者也有一些是这样的呀， 不算 代言人吧，表面上去，其实为那个穷人说话可能赢得一个噱头。